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城市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博虎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19:32，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这个您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啊，或者是跟我们聊聊天说说话都可以啊。这个再说一遍是这个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今天呢我们那个直播间跟往常一样的是非常的热啊，但是跟往常不同的是我们今天来了一古代人。 哎，是哈，我们这个嘉宾呢叫贾斐然。 为什么说这是来了一古代人呢？啊，这个把镜头切过去，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嘉宾 啊，这个装扮啊， 对，也有请贾斐然跟我们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贾斐然。可以看到我的装扮，其实我呢是一名汉服同袍，我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6级法学，日常的爱好非常的广泛，比如汉服，比如舞蹈，比如古筝。也有很多和传统文化不相关的东西，比如今天的主题美食 啊，喜欢吃甜品、是吗？ 对、 不一定啊，这个美食跟传统文化也是挺相关的。 是是是， 民以食为天。 对呀，民以食为天。你比如说这东坡肉，还有今天这不是立冬的日子吗？ 对、 对吧？这个冬天也已经到了啊。今天早上那个北京的风特别的大，但是、虽然没有那么像冬天那么冷吧啊，但是我相信这个冬天的日子马上就快来到了，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一下防寒保暖、啊，这个别让自己冻掉了脚趾头。 对，今天一定要吃饺子，要不然冻耳朵。 对，这个是东北的说法。 是吧？ 就要吃饺子，否则会冻掉 耳朵。 冻耳 朵，对对对， 因为饺子的形状跟耳朵的形状长得差不多。 对 对，但是我知道，可能斐然那，就是斐然家里边的叫法不是这么说的， 是 吧？ 就 是 说立冬不吃肉，冻掉脚趾头嘛。 啊， 立冬不吃肉， 冻 掉 脚 趾头，这个我还真的头一次听说。 是我也是，我一般都是知道是冻耳朵。 对，不是一般只是在立冬的时候会吃饺子。 对， 这个可能是 吃饺子。对。 你们吃饺子吗？ 就是我个人可能不太爱吃饺子，但是家里面人都蛮爱吃饺子。 斐然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的。 河北， 河北的北方也应该差不多， 都吃饺子， 应该差不多吧？不知道，但是我家里就是比较喜欢冬天会比较喜欢，就是西红柿炖牛腩，或者是萝卜那个萝卜羊肉汤，白萝卜羊肉汤。 好饿呀，好香啊！听着说的。真好吃，听着西红柿炖牛腩。 对，所以啊，这个趁着今天这个立冬的节气啊，这个大家呢也是现在刚刚下班回到家的啊，也可以去煮煮饺子吃啊。我今天晚上饭还没吃呢。 是不？我也是没吃。待会儿咱俩一块吃饺子吧，小省着冻耳朵。 对，吃饺子冻耳朵啊。这个今天是立冬，在这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啊。而且现在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呢啊，一定要好好的开车。 是的， 没在开车的有机会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呢，也可以来看过我们今天这位这个非常可爱的身着汉服的小妹妹啊。 是的， 这个今天会给我们介绍一些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甜品食物。 对，而且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地方啊什么的，希望大家可以在周日啊或者平时尤其说到这个甜品啊，就是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个甜品，会让你这个幸福感倍增。对吧？ 对，或者在心情好的时候吃甜品也会特别的开心。 对对对， 没错。 哎，那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这么爱吃甜品呢？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咱们先问问咱们嘉宾。 好吃吧？ 好吃。 但是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大量的钠的摄入可以刺激人身体中的那个叫什么 多巴胺， 对，多巴胺的那个产生，然后就可以让人产生快乐的感觉。另外一种， 这个是你之前真的了解过吗？还是 这个是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讲过的， 就是一个小常识吧，也算是。没关系，那个你这个大左哥哥他是学 我高中是学文的， 学文的，学文的，不好意思， 学理的还要不知道这个， 对，他是学文的， 我是学理的， 就会。就是钠的摄入会使人体产生一种多巴胺的分泌，然后人也就快乐，是吧？ 我记得是钠的，就是摄入如果加大的话，是会刺激那个多巴胺的产生。然后像我们日常吃的这些甜品中，其实，虽然很多东西感觉不到咸，但是甜品中它的就是钠的含量是很高的。 是， 也是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吃甜品会让我们快乐。 对，其实北京最近这一年多吧，也是开设了很 多 的好多好多的这种甜品店，就一些网红店呐， 比如说某茶， 对，某茶， 某点点， 对，某点点呐，还有什么 某师傅， 是啊，就是很多。那我斐然，你会平时去排队，去排这么长的队去， 就是 吃些甜品吗？ 我们学校边上就是没有这种，就是这些网红店都会离我们学校比较远嘛。然后我们大家就比较集思广益，开了一个群，如果谁想买的时候就在群里面招呼一声，然后凑齐了一定的量之后招呼一个可怜的外卖小哥 啊。就是有那种，对，我们的那个美团上啊什么都有那种外卖小哥嘛。 对， 就 是也是 帮你排队 十几杯那种，大家一起分一下。 是， 就是也是会去追求这种网红的店铺他所卖的东西， 好吃 嘛，是吧？ 就是 对， 好吃好喝。 你真的感觉这些网红店铺的卖的东西 有那 么的 好 吃 吗？ 其实因为我只追过一次啊，然后当时追的那一个东西正好不是我的胃口，就没有再买过了。 那你会因为这个甜品的颜值而去买它吗？ 颜值这个还真不会， 真不会。 就是像只要看得过去，或者如果是像因为我妈妈她做甜品比较好嘛，就是只要是我妈做的，我从来不看颜值，好吃就行。 因为 妈妈做饭很好吃， 因为妈妈的味道啊。而且斐然的妈妈会做甜品，做得非常的厉害。哎，其实我在这儿还想有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这个网红店铺的。毕竟二位都是女孩子嘛。这个 是。 你为什么 一愣？你是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姑娘是吗？ 没有， 这样啊，这个假如说就是某家网红的店铺，它推出了一个颜值又高还特别好吃或者好喝的东西，但是前提是要去排一个半小时或者是更长时间的队，你们俩会选择排吗？ 不会， 我肯定不会亲自去排。 我们俩应该我不会，反正。 那你会找人去排吗？ 会。我就是我有一次就是买某点点的时候，他刚出的时候，真的是找了一个外卖小哥，我们宿舍的一起拼了三杯，然后让他去买的。就那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过了。 就是 因为我觉得味儿差不了多少，跟学校门口卖那奶茶那味儿。 那所以就是说，两位对于这个网红商店的这种向往啊，或者是说这种追求，还没达到一种 疯狂的 状态 啊，完全没有 啊，还是挺理智的啊。其实我知道啊，这个不仅仅是这种店面上的，就是大街上可以看到的这种网红店铺。我们今儿的嘉宾啊，也是一家神秘店铺的头目。 哎呀，怎么个情况呢？ 哎，是什么神秘店铺呢？谁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来， 店铺的名字其实是偶然想出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女生宿舍就是中兰大学生宿舍嘛，然后这个名字就叫中兰的隐藏甜品店。 哦， 那名字就叫中兰的 隐藏 甜 品 店。 对， 哎，那这家店 失败了。 这家店能开在哪儿啊？ 这家店开在我家里。 家里是 开在家里， 就是属于是在家里制作，然后家人运输，然后亲自送货上门。 就是 这样子。 所以说你刚刚说妈妈做甜品特别好吃，然后就是妈妈在家里边把这些甜品都做好之后再送到你手里，然后你再去挨个宿舍去送。 这样去送。 哇，这种我好机智啊。 是啊，很机智。而且妈妈做的还很放心，很 对啊， 很卫生嘛， 而且 很放心。 而且从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应该叫经济学还是在这个运输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因为我家到这里，就是我家到我的学校得天独厚的近。 对，而且 就是坐地铁20分钟不到。 哇哇哇。 而且就是他把甜品开在了自己的家里，然后由自己亲自送到各个宿舍去。这也就解决了你就不比如说啊，这个刚刚那种网红店铺啊，你要去找外卖小哥去给他买完之后，他只能送到宿舍楼下，但是你这样直接就敲门。 对啊，很方便。 来，同学吃甜点了。 对。 这样的。 是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最开始会选择做一家这种类似于网络经营的甜品店呢？ 就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蛮简单的，因为大家就是经常会在宿舍群里边就是出东西，比如买多了的就是零食啊什么的嘛。然后那天正好在家里边，然后我妈烤了蛋挞，然后特别香，但是觉得吃不完又可惜。然后这时候就突然想起来说，我帮你在群里问一下有没有人买吧。然后就开始了我中兰隐藏甜品店的第一单业务。特别开心，第一次就卖去了20个蛋挞呢。 哇，应该好好吃。那等一下留一下妹妹的微信，然后我也到时候可以点一下，好吧。 那就是在这么长时间开店的这家店已经开了多长时间了？ 半年。 那在这半年的经营或者是营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让你头疼的事儿？ 对， 比较头疼的事儿其实就是没人买。 没有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假期的时候嘛，然后还有就是期末的时候，就会特别悲惨，因为我是法学的嘛，然后这样期末就很忙，然后因为又是送货上门，一次送货的话，半个小时起价，半个小时起步，然后一个小时是常态，这就，然后再加上来回运输的话，就蛮费时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上学期到期末的时候，然后为了复习就闭店了，然后一直闭店到今年开学，才开学有大一的军训回来，才重新把店铺开起来。 那就是在闭店的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就是这之前的一些回头客啊，一些老顾客，就是说啊，我特别想吃这个蛋挞，为什么还不开店呢？有没有？ 本来就想闭店之后就不再卖了，然后重新卖，就是因为这些老顾客回来找我说：“小姐姐，你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卖呀？我好想吃 啊！”小姐姐， 真的是， 我也想吃了。 那我估计这味道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也算是大学生创业的一个项目吧。 对啊，我觉得很好，他这个主意。 那有没有之后想把这个 就是中蓝隐藏甜品店，就 是 给它的经营规模给它扩大，或者是在学校周围开一家实体店，这样的 比较难吧，因为人工这方面啊，就是制作的人工成本在这边达不到需求。如果开实体店的话，那就因为我还有一个妹妹嘛，然后才上小学的话，这样家里就是我妈妈那边就容易忙不过来。 那也是为妈妈考虑。 对， 不过据我所知，咱们斐然还经常会穿着他这个汉服啊去送外卖。是不是？就是挨个去送甜品，他经常会穿着 这个汉 服。这个 真的是，这个最开始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汉服，然后外加去送甜点才会这样做的，还是就是？ 对，就是因为我也算一个汉服日常党嘛，就是喜欢日常的时候就穿一些汉服啊什么的，然后就是穿汉服送甜点，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无心之举，然后但是就就比较那什么，就是说就是成为了一道风景线 啊。其实我觉得很美很漂亮。最近那个徐娇他好像是也自己开了一家店，专门就是汉服，关于汉服的 汉元素的店。 对，汉元素的店，我觉得应该对那个会比较感兴趣吧。对吧， 这个关于汉服元素的店呢，明天我们一样这个请到了斐然小姐姐来给我们继续讲解这个汉服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先聊聊吃，还有这个小甜点啊。这个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家非常好的小店铺啊，这个叫做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再重新说一下这个店铺。 中蓝的隐藏甜品店。 中蓝的隐藏甜品店。 想购买请加店主微信。 对啊，这个 等一下我们的斐然妹妹在最后面呢也会把她的微信她的这个联系方式公布出来。 对，这个亲自汉服小美女亲自送货上门啊，其实这个我们真的不算是打广告，因为这个算是大学生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创业项目。因为我真的特别想在大学的时候自己做点什么事儿，就是咱甭管是不是以挣钱为目的的吧，反正 就是以挣钱为目的， 不要说的那么直接嘛，提前多俗啊。就是想做点什么小生意啊，小买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自己开一个 小店啊， 对，小店这种。而且现在也不是有很多的学校，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它也是有这个大学生创业的基地，还有这种孵化的产业研究员，对吧？这个也是能帮助我们大学生在这个毕业之后，或者是在就业之前，能够更好的给自己找到一条出路。其实说斐然这种行为吧，就是这种开店的理念，我觉得真的是 值得鼓励和提倡的。 没错，你看咱们俩就没这脑子。 上大学 那阵儿净研究吃了， 就净研究吃了。 人家在那儿，人家在那儿开店，咱们在这儿买人家的店吃，咱们就从来没想过为啥不能自己卖呢？ 对，就没长人脑子。 没错啊，这个斐然他们家的店啊，不仅仅东西好吃，而且颜值还高， 非常高。 对，既然说到这颜值高，会不会当这个甜品一出来之后，你就自己先在吃之前啪啪啪 拍 好多照片？ 颜值那么高，不拍岂不是愧对美食？ 哦，就是只要其实除了甜品之类的，你只要碰见一些你在就是饭桌上碰见的一些美食比较好看的，都会拍吗？ 尤其喜欢拍烤肉 啊，喜欢就喜欢吃肉， 就是真的会达到在每顿餐开餐之前先拿起手机咔咔咔咔咔先一顿拍。 还好吧，我没那么夸张，就是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的菜或者是觉得特别好的菜会照。然后但是我有一个师姐，她是真的每顿饭上来谁都不许动，要让我先拍照 啊。对，真是有 谁都不许动，我先照张相。 对对对， 你在日常生活中是这样吗？ 不会， 那就是直接上来之后， 我想想，我大概 谁都不许动，我先吃。 我可能是这样的，我是觉得我大一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特别流行发朋友圈发菜，几个先拍一张跟闺蜜的几张照片，然后再拍一堆菜，就两张图片，就是标配。我觉得你应该也经常会看见。 那到底是什么让你改变了这种做法呢？ 就是人家就是家长 发现拍的实在是太多了，是 不是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是感觉跟就感觉老了自己越来越老了，就那种感觉，就是哎越长哎觉得拍什么拍赶紧吃吧，先把自己肚子填饱得了，手机填不填饱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心理。 其实啊，这个真的可能你们俩是女生，我一直不大了解为什么要在上菜之前拍照这个事儿 啊。对，男生好像很少，几乎没有吧，也有， 也有，就是挺少的，身边这样的人，但基本上他们拍照也是。 哎，是啊，这个是怎么开始流行起来的？有印象吗？斐然， 不知道， 这个真的 是 突然， 这是一个什 么时候 呢？ 朋友圈就开始了， 就是突然之间，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边，你就会发现有人在，在我们那个年龄段还好啊，那个年龄段只是在正常的饭点去晒这个美食，现在都是基本上在晚上12点、0点 深夜放毒， 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就 是 把这个吃的啊，你说自己吃自己欣赏得了呗，对吧？然后 非得发朋友 圈，非得把这个好吃的给你发出来，正在你最饿最饥肠辘辘的时候啊，这个人家给你放一张那个麻辣烫的效果图，还得是效果图， 对，气死了。大佐，你看大佐气的，大佐深受毒害啊。 哎，就是说这个，我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拍，但是我就是你刚才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什么时候开始拍呢？是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在群里边发完晚安之后，就会有人给你刷一长串的 啊，有那种专门的表情图，你知道吗？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烤肉，下面写着祝你好梦，晚安。 对，有那样子的。 就是对， 这 就非常 的，这个真的是深受其毒害啊。 对， 哎呀，这个反正呢，这件上菜之前拍照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自己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会不会在真实生活当中去这么把它付诸实践。 对， 但是我真的觉得啊，这上菜之前拍照跟咱们自己的朋友啊闺蜜啊这好哥们儿好兄弟之间拍拍照还好，就是你比如拍个照发朋友圈证明我们俩人出去吃饭了， 对 吧？ 对， 但是 证明我俩出去吃饭好。 对，然后你就比如说在这个桌上有长辈啊，或者是你的领导啊，就或者是跟你之间有身份差别的这种人，你说你领导你等一下我先拍个照， 对，就哎真的很不礼貌。 对啊，这个我觉得拍照之这件事还是要分情节和分时候吧。 对，分时候。对， 如果大家想深夜放毒的话，当然我也不大建议各位这样，特别遭人恨。啊，我看到我们那个花椒桌平台上有人说这个赞赞小仙女儿啊，这个捧场了啊，说这个创业有小收入哦，啊，也是说历练生活，说的都是我们今天这位非常美丽而且可爱 的 嘉宾啊， 斐然 啊，自己还会开店，还特别喜欢穿汉服， 是 啊，那么究竟他跟汉服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缘分呢？啊，请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明天的博 虎 点秋香的节目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斐然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这个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 哎，等一下，我那个让我们斐然留一下联系方式吧，先 明天再留吧， 明天再留，那行，留一个悬念啊， 对，省着明天这 没人来了， 那对，省着明天观众都跑了啊， 好 啊，好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佐， 我是一梦， 咱们明儿同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 些人变，你算计我算计你，银行里卡卡都借，天塌了脑壳去点，那些走过的路趟过的河，为了身外无人变成了梦，读过的书更过的梦，求生拜佛不如吃足长龙，感谢我妈老汉给我的面，要啥子做啥子我自己点，天上的风筝要走哪里接，我把汉中生活都理一眼，外面跳了好多故事，我有敏锐洞察力，为了追求更多物质，你必须要秀聪明，老子根本认不到你，你不要来喊我哥，成长需要循规蹈矩，神情凛然绝不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 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 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我猜我猜，你猜不猜 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猜到底，猜不说中人间最自由，我独行，我独行，外头的天看到老头里头气，里头气，你掉到陷阱里头我再画个饼，我的下一等于正比，大雨小雨等于零，我拉我佛堂比，看我下进，那是银行位置机器，妈的杯子不得稀奇，我来给你打个比喻，都想参加